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243集，唐默握着水笔，手指一翻，笔尾朝下，轻轻撞击桌子，发出有规律的哒哒声。他的目光在这11个陌生的华夏名字上一一扫过，最后停在最前方的“慕回雪”三个字上。唐默抬起头，看向陈珊珊：“你觉得这个排行榜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吗？”“ 华夏人太多了。” 唐默勾起唇角：“对，华夏人太多了。”根据白若瑶所说，时间排行榜一共100人，阿塔克组织得到前50名的名单，其中居然有11个华夏人。这些名字很明显都是华夏名字，就算有几个是韩国或者其他国家的名字，华夏人还是太多了。华夏占据了总比例的1/4。唐默的大脑高速运转，一瞬间他联想到无数种可能性。突然他说：“这个比例和华夏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比例一样。”杰克斯在一旁已经听到懵逼了，陈珊珊双眼一亮，他接着唐默的话说：“ 确实很接近，而且唐默哥哥，时间排行榜是一张杀人的排行榜，单独杀一个人可以得到10分钟的时间，杀一个拥有时间的玩家，除固定的10分钟外，还可以得到他的一半时间，但是这个其实毫无影响。” 陈珊珊在纸上画了一个圆圈，圈内又画下两个小圆圈，一个小圈内写着是10分钟，一个小圈内写着是10分钟乘以 X 分钟。 杀一个人可以得到10分钟，杀一个有时间的人可以得到10分钟加1/2个 X 分钟，但是后面这个人之所以得到的那 X 分钟，也是因为他杀了很多人才能得到。归根到底，每个人获得的时间就意味着他杀了多少人，两者间成正比例关系。 顿了顿，陈珊珊又说：“ 什么样的人才能得到更多的时间？” 这一点杰克斯明白，实力强大的人，只有实力强大了才能杀别的玩家。谁料下一秒，唐默说：“实力强大不是最主要的原因。”杰克斯一愣：“什么？那什么是主要因素？”唐默抬起头看向陈珊珊，小姑娘也定定地看着他，手指慢慢捏紧。陈珊珊叹了口气，一字一句地说道：“ 周围有足够多的可杀人口，这才是成为排行榜玩家最重要的因素。” 以杰克斯的大脑，他没明白陈珊珊的意思，但这并不重要，因为唐默和陈珊珊已经达成了共识。半年前消失的人类几乎占据了人类总人口的90%，相比于他们，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人可以忽略不计。排行榜上的华夏玩家这么多，说明和地球上线前一样，这些人拥有大量的积分来源，也就是……声音停住，唐默还是说出了那个名词：可杀人口。按照这个1/4的比例，我甚至可以认为他们或许还活在华夏。 等等，活在华夏？ 杰克斯惊道。 是，他们还活在华夏。半个月前，我们开始渐渐看到所谓的透明人，上海有，北京有，天津有，可以推测全世界都开始出现这样的透明人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在半个月以前肯定没有幸存玩家被透明人杀死，否则无论是阿塔克组织还是傅文铎，一定早就发现了这个异样。陈珊珊补充道：“ 透明人的出现和慕回雪引发黑塔版本更新有关，在此之前，他们为了获得时间所杀的人应该不是我们这些幸存的4亿玩家，他们杀的是和他们一起消失的那60多亿人。” 杰克斯被他们绕晕了，但是他隐约也觉察出唐默和陈珊珊似乎发现了一件很重要的事。 所以现在到底是怎么样了？ 激烈的讨论戛然而止。小姑娘闭上嘴不再说话，她眉头紧蹙， 仿佛在思考一件非常严重的事。陈珊珊嘴唇动了动，最后还是闭上。这件事她不知道该怎么说，她甚至不想说出口，因为她非常担心她和唐默的推测是正确的。一道平静的男声在屋子里响起。洛风城也猜到了这件事吧？陈珊珊快速转头看向唐默，唐默伸手捏了捏自己的太阳穴。有些事如果是真的，他们就必须面对，逃避没有任何用，事态非常严峻。透明人的世界正在和我们的世界进行融合，所以他们才会时而出现，时而消失，但是总有一天两边的世界一定会融合，而这场融合或许就被称为黑塔的 4.0 版本。轰隆一声，银色的闪电划破天空，劈亮了整个北京城。春雷霹雳而下，春雨哗啦啦随之而来。四合院里，杰克斯走过去把窗户关上，唐默和陈珊珊继续讨论新的话题。他们将双方找到的信息进行了一个汇合，聊到最后，小姑娘看着唐默在纸上写的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据，忍不住问道， 唐默哥哥，你觉得那个猜测可能性有几成？ 唐默抬起头，只见在昏暗的光线和淅淅沥沥的雨声中，长相普通的小姑娘用那双黑漆漆的双眼认认真真地看着自己，干净的瞳孔微微颤动。这个姑娘已经肯定了两人默认的推论，可是她还是不愿意接受那个或许很快就会到来的残酷现实。不仅仅是因为她的父亲母亲都在那个世界，或许早就被人杀害，更因为那61透明人如果出现，对现在的正式玩家、预备役、偷渡客都是一场空前的灾难。是的，十有八九是灾难，不是重逢的喜悦。唐默看着陈珊珊，过了片刻，他还说，这个问题应该问你，而不是我。超智思维异能，对于任何一个没有根据的猜测，都能最高 50% 的正确率。唐默使用这个异能，正确率最高为 10%， 陈珊珊有 50% 的正确率，而且半年过去，他的异能等级肯定有所提升，这个正确率数字或许已经更为可怕。只要他说出来一个数字，这个数字就有可能是正确答案。陈珊珊嘴唇翕动，犹豫许久，他说， 我觉得是100%。 话音落下，又是一道惊雷落地，唐默嘴唇张开又闭上，没有开口。唐默刚刚结束一个副本，陈珊珊和杰克斯也从上海一路跋涉到北京后，又一直寻找唐默，三人都感到了疲倦。唐默和杰克斯轮流守夜，大家好好休息了一夜。第二天大早，雨已经停住，唐默走到院子里看了看四周，确定没有人后，他回到屋子里，可以走了。陈珊珊点点头，开始收拾桌子上放的乱七八糟的文件纸张。唐默走过去帮着一起收拾，他将其中一些不那么重要的文件单独拿出来放到一边，准备直接烧掉节省空间。桌子很快被收拾干净，唐默伸手拿起一张纸，他正准备把这张纸也放进垃圾堆里，忽然他动作停住，双目睁大，错愕地看向文件最上头的一行字，姓名白若瑶。唐默立即拿起这张纸，仔仔细细地看着上面的资料，他很快看完全部内容，抬头说，这是什么？陈珊珊正要点火烧纸，听到这话，他茫然地走过来，看清楚资料上的文字后，他奇怪地说， 诶，这个东西怎么会在这里啊？老师交给我的资料是关于透明人事件的，和这个人没关系啊。 唐默抓住重点，你认识白若瑶？陈珊珊先是摇头，又点点头， 我不认识，但是我听老师杰克斯他们说过几次，知道他这个人。唐哥，你认识他？那你可以问问杰克斯，他对这个人更了解。 杰克斯正巧走过来，等唐默问完问题后，他脸色顿时变得古怪起来。这个憨厚的外国壮汉很少露出这种复杂的表情，又气又怒， 可是到最后又有些无可奈何。在唐默和陈珊珊的注视下，杰克斯郁闷地吐了口气，说： 啊，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讨厌这个可恶的家伙。我在华夏认识了这么多朋友，他真的是我见过最让人讨厌的华夏人。 从杰克斯的叙述中，唐默才知道白若瑶竟然在上海也闹出了那么多事。两个月前，也就是唐默和傅文铎刚刚离开上海抵达南京的时候，这个引起一阵腥风血雨的神经病抵达了上海。次日，黑塔发布新的集结副本，谁都没注意到一个陌生的娃娃脸青年也进入了这个集结副本。接着在那个副本里，他们头一次见到这种损人不利己的神经病。 他真的有病，最后我们准备通关的时候，明明至少十几个玩家可以通关，包括他就一定要去攻击 BOSS 挑衅 BOSS， 导致六个人通关失败。他自己虽然通关游戏了，可他也没有得到多余的好处。那六个玩家里有两个属于上海一个很强大的预备役组织，集结副本结束后，这个组织就开始疯狂追杀他。 杰克斯说起这件事还觉得十分气愤，白若瑶的行为没影响到杰克斯，那次集结副本他顺利通关了，可是这种损人不利己的行为他真的完全无法理解，只觉得对方有病。杰克斯愤愤不平地说， 上海的玩家给他取了个外号叫娃娃脸疯子，他真的好有病的。 陶默对白若瑶的蛇精病状态深有体会，但他没兴趣知道对方在上海做出什么事，他更想知道的是这个资料上写的都是真的。杰克斯接过文件看了起来， 对，都是真的。娃娃脸疯子的事情洛博士没怎么和珊珊提，他对我和唐巧说了挺多，只要是个人就肯定有生存过的痕迹。这份资料是洛博士让我和唐巧去上海某个地方找出来的，他和我说这种人和唐你不一样，娃娃脸疯子的性格行为很古怪，且实力强大的让人觉得很奇怪。他不仅仅是凭借黑塔强大起来的，地球上线前他应该就很强大，格斗技巧很强。对于这种强大的人，他不属于军部，但是只要他生活在华夏，国家肯定有对他进行过调查。上海有个地方专门存放这种秘密资料，我和唐巧在那里找了一天，找到了这份东西。 看着资料上寥寥无几的信息，杰克斯有些愧疚， 只有这些，还是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